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各位《癲狗日報》讀者大家好，《癲狗日報》電子版是現在香港新媒體之中唯一夠膽對抗共產黨、反對共產黨、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這個新媒體，希望大家能夠支持。你的支持很簡單，分享我們的文章，廣報周知，另外就是每個月給2嚿水，每逢月底就記得你用 PayPal 或者銀行入數，甚至上來我們的辦公室繳交《癲狗日報》的訂閱費，每月2嚿水，記得磅水。各位觀眾、聽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、收聽《鬱敏踢爆之說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題是“莊敬自強”。“莊敬自強”呢四個字的典故呢，就來自《禮記》的表記，君子莊敬日強，即是說君子莊嚴持重、敬慎小心，就能夠日漸篤實堅強。後來就只以莊重敬慎的態度呢，就自立自強，那就叫做莊敬自強了。1971年6月15日，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在國家安全會議發表文告，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，勉勵國人莊敬自強，處變不驚，慎謀能斷，獨立不撓，衝破橫翼。蔣中正說，古人常言，天下之事在乎人為，決不可以一時之波瀾，遂自毀其壯志。國父更加超視我們存在之根源，無不在於國家及其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。又說，雖知國家之受損害，及時自能回復，若國家之行動為人所迫協而不謀抗拒，則其立國之精神既失，雖有大利，亦何以為？如果今日睇到某一啲國家短視近利、違反理性、蔑視正義、恥言和平，而實在葬送和平嘅作為，如果我哋就為其所激怒，或者為其所沮喪，甚至為其所脅迫，而不能持其志、無報其氣，咁就正係自毀其壯志。只要大家能夠莊敬自強、處變不驚、慎謀能斷，堅持國家和國民獨立不撓的精神，亦即是鬥智而不鬥氣，那就沒有經不起的考驗、衝不破的難關，亦都沒有打不倒的敵人。這個就是告訴大家，形勢是客觀的，成之在人，力量是主觀的，操之在我的道理。1971年的10月25日，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。在第二日，蔣中正總統發表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告全國同胞書》，第一段是這樣說的：第26屆聯合國大會違反憲章規定，通過阿爾巴尼亞等附匪國家之提案，牽引毛共匪幫竊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，我們本看察不兩立的立場及維護憲章之尊嚴，已在該案支付表決之前宣布退出我國所參與締造的聯合國，同時聲明對於本屆大會所通過此項違反憲章規定的非法決議，中華民國政府與全中國人民決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。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，台灣朝野和民眾莊敬自強， 處變不驚，更加得到海外僑胞的支持，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。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地區並非孤懸海上，而是在國際姑息逆流之下，慎謀能斷，獨立不撓，缔造经济奇迹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。香港人今日面对共匪对香港的全方位控制，民主、法治、人权、自由不保，必须要有庄敬自强、处变不惊、慎谋能断、独立不撓的精神，才能够力挽狂澜，守护香港。多謝各位收睇收聽本節目，下集再見。